阿陈小姐就问，佢话咧：你好啊，周博士，以前咧喺节目里面咧就听你提过失眠呼吸法，就话咧可以帮助入睡嘅，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？ 啊，咁啊，其实咧好多方法嘅吓、啊，如果你瞓唔着咧，我通常我自己都系噶，咁就系慢慢呼吸咧，好快就瞓着噶啦。咁啊，嗱、你呼吸话，我试下就最简单嘅方法咯。就係、是、你俾自己咧吸氣呼氣，數住幾多秒嗱、即係一秒鐘一下咁。譬如我係啱數啦，我一齊吸氣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呼氣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吸氣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呼氣，二、三、四。即系咁样咧，你就挂住数咧，好快就瞓着噶啦。不过咧，巧妙就系咧，通常我哋吸气咧就系、是、时间短啲嘅，呼气就长啲嘅。头先你未留意到我咧，系五加五嘅，即系话五次吸气，加五下呼气，五秒钟啦。就通常我哋做到咧就系五加七啦，即系话吸气咧咁咧就五秒，然后咧就慢慢呼出去，呼慢啲。中间咧最好就停一停，咁咧你挂住数挂住记住呢样嘢咧，就冇咁多人谂好瞓着噶啦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好啲嘅方法，你有冇听过夏威夷人咧吓？佢哋传统咧有一种你叫做念咒啦 ，mantra 啦，就系、是、四句话嘅。咁你一路做呼吸，一路做呢四句话咧，更加容易瞓着。嗱，呢四句话咧就系、是、嗱，佢英文就系话 I'm sorry, please forgive me, thank you, and I love you。中文呢就係、是、第一个话对唔住啦，然后话请你原谅我啦，多谢你啦，我爱你。咁又点做呢？就係而家我讲咯，我而家要瞓觉吓，我就瞓得唔好啦，瞓唔着啦，我就係话对唔住啦，咁我吸气呼气，然后呢原谅我啦，吸气呼气，多谢你，吸气呼气，我爱你，吸气呼气，咁呢你个估唔到咧，好快瞓着嘅。 大家试下，我觉得呢个数息嘅方法咧，系应该系好有用嘅。 系、 即系譬如你一路谂住嗰个呼吸咧，呢、个就我哋有一啲叫数息啦。其实都系，即系个息嘅意思系 呼吸啊， 系啦，就呼吸啊，系啦。咁变咗就系都系好有用，让你自己放松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。 佢哋练功咪叫呢个做一念。代万念咯，即系谂一样嘢就唔使再挂住谂一万样嘢。 但你又唔好太专心去谂住嗰个一二三四五，即系数绵羊咧衰紧。 佢哋话啊嘛，数绵羊有秘诀嘅，就唔系就咁数嘅咁吓。 一只绵羊，两只个秘诀系咩咧？个秘诀就系唔使数得咁清楚，系咪咧？ 同埋佢系有一个限，我啱啱睇完啦，唔记得咗，就系有一个限制噶，就系譬如咧就系由一数到二十咁。就倒翻转头嘅，二十、十九、十八只绵羊，睇你要一路要 visualize， 一路要想象只绵羊出紧嚟，咁一路咧嗱，譬如咁样讲，你有两个栏，即系左边一个羊栏，右边一个羊栏，咁啦，左边有二十只，咁一路数下咧，就系一只过咗去。兩隻過咗去，咁一路睇住咧，就係嗰二十隻走越走越少咯，咁越走越多咯，越走越逼咯，咁然後咧調翻轉頭走翻過嚟， 係 咁啦。 即係數完有一定要有技巧，因為就咁數咧，一定係唔得嘅，係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